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你要去找他吗？ 系统有点担心，这池小池会不会只顾着自己的私事，耽误主线任务？毕竟只有在新手教程环节时，总系统会给宿主提供和原先世界接近的世界线以供练手。新手教程过后，什么稀奇古怪的世界线都会有，如果想找某个人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 不找。 池小池头脑还算清醒， 人家过得好好的，又不认识我，我找人家干什么？ 话说到这儿，池小池不说了，系统也没有再多问。池小池抬手挡风，想把烟点着，可等火头快撩着烟丝的时候，他却把打火机收了起来。 不抽了。 程远养了那么久的嗓子，不能叫我给毁了。 系统什么也没有说，把从刚才起打开的保温模式往上调了半度。池小池叼着没点燃的烟回到车上时，身体没被冷风吹透，还是暖的。 这小少爷身体不错，火力挺旺啊。 想着，池小池咬着过滤嘴发动车子，离开公墓，悠悠地往家开。在路过一家豆浆店时，池小池停下车，把烟藏在口袋里。开车来接杨白华前，池小池特意看过成员今天的日程安排表，其中有提到要去孙记豆浆店给他家老杨买豆浆。这家的手工豆浆是石磨的，口感细腻，杨白华很喜欢。成员和杨白华在一起后，陪他喝遍了许多早餐铺，确定了他最爱的豆浆口味，却渐渐忘记自己原先是不爱喝豆浆的。池小池也不爱喝豆浆，自然不会委屈自己。他给自己买了一份红豆粥，给杨白华买了两杯豆浆。等待封装的过程中，池小池充满希望地问系统， 这两杯豆浆喝下去，它能长多少好感度？ 这口气简直像在讨论如何科学养猪。 不过池小池的情绪调整得还不错，看起来墓地的事情没有影响他太多。池小池回到车上时，催眠卡效果过了，杨白华醒了，正在后座上摆弄手机。程渊笑眼弯弯，晃了晃手里的两杯豆浆。 怕你睡醒了饿，两杯都是给你买的，一会儿再到前面买点小包子，吃点好的。 杨白华一睁眼就被凭空扣了13点好感度，本来对程渊态度淡淡的，但闻着豆浆香心里一暖，再看到成员干净的笑容，好感度又上涨了3点。 乖。 池小池对系统说， 你看62分及格了。 做人要有点追求。 他觉得自己像是老父亲，面对着刚及格就沾沾自喜的傻儿子苦口婆心。 放个烟花庆祝一下。 别闹。 好吧，给我绿豆粥里兑点糖，刚才忘加了。 池先生，你把任务对象的好感度当什么？ 当点数啊，你讲可以对我才对的。 系统突然有点后悔，让池小池知道仓库兑换系统的存在了。系统用一点好感值从仓库里兑了小半勺糖，匀入了软包装的热粥里，并任劳任怨的搅匀。后座的杨白华在后视镜里观察成员，欲言又止，欲言再止。池小池任他纠结了一会儿，才做关心状。 你怎么了？晕车吗？ 杨白华下定了决心，他身体前倾。 你最近忙不忙？ 忙呀，我可忙了。 话是这么说，成员的嗓音从内而外透着满满元气，撒娇意味十足。 歌写得怎么样？ 成员本来想滔滔不绝，但他晓得杨白华是个大写的理工男，对他的专业兴趣不大，又把满腔的话咽了下去。 在写词呢。 小成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 你说。 我爸妈和三姐下周要来，你现在写歌忙，我三姐可能还要带着孩子来，要是吵到你可不好。 池小池兴致勃勃地对系统分析。 瞧见没有，这是在赶我走呢。 系统没说话。池小池这话算不得胡乱推定。在这个时候，杨白华还没有对自己的家人摊牌出柜。准确来说，直到和一个漂亮的混血女孩结婚，除了杨白华的父母和堂妹小燕，谁也不知道杨白华曾经是个同性恋。在原世界线上，即使心大如原主，也知道杨白华这借口找得不漂亮。他们本来就因为成员大哥送车的事情闹得不大愉快，成员抱怨了一句： 我就那么见不得人吗？ 二人拌了几句嘴，吵得还挺凶。晚上杨白华还去睡了沙发，亏得成员心大又不记仇，第二天一大清早就裹着被子滚上了沙发，主动跟杨白华求和好。他捏着手机偎在杨白华胸口说： 你看，我下周就住我同学家，就住一周，你就别生气了吧。 池小池接收世界信息，看到这一段时想： 我靠，你怕不是个棒槌吧？ 如果有不满情绪，当然可以表达，但要表达也得讲究个方式方法。成员顿了顿，没在第一时间应声。杨白华略感不安，从后视镜里观察成员的表情。很快，成员咧开嘴，露出一排小白牙。 好呀。 他的尾指轻轻在方向盘皮套上摩擦。 爸妈肯定不愿意住宾馆，嫌贵。咱们家附近的招待所条件又差，他们大老远来一趟让他们用公厕，连24小时的热水都没保障，实在不大好。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他抬眼对后视镜里的杨白华浅笑，带着满满的安慰之意。旋即他长睫一垂，窗外暖黄的路光灯影从他脸颊上恰到好处地划过。 可家里也只是一室一厅而已，到时候爸妈睡主卧，你睡沙发，是不是还要给三姐和三姐的孩子准备两张气垫床啊？ 碎碎念了一阵，他再次抬眼向后视镜里的杨白华征询意见，但只一句话的功夫，成员眼圈隐隐透出了红意，眼底雾沙沙的，被窗外光一晃亮得惊人。发现自己有点失态，成员马上移开视线，咳嗽一声，像是试图掩盖什么。杨白华心中一悸， 小成。 意识到自己被发现了，成员无奈重新抬起眼来盯准杨白华，他眯着眼睛温柔一笑，示意自己没事了。被这样的一双眼睛看着，杨白华心都化了。他明白自己的难处，知道自己还没有做好向父母摊牌的准备，所以明明难过还在努力迁就自己，迁就一丝丝缠上了杨白华的心。 小成，我给你找个宾馆住。 成员没有拒绝，带着点小鼻音撒娇。 嗯，那我要住好的，要住五星级。 杨白华被逗乐了，配合着他。 是是是，五星级。 系统很惊讶， 这场表演是真真正正的一镜到底。石小池一切微表情都惊人的协调，就连车窗外的光影变化都被他用到了极致。如果这里是片场， 无论从任何一个机位捕捉过去，他的表情都是完美的。我之前匆匆扫览过陈小石的资料，他在川来前是个模特出身，黑粉无数的演员，26岁，演员出身，深陷粉黑泥潭。综合各种数据分析，池小池应该是个靠脸吸粉吃饭的明星，而非演员。可现在这个情况似乎并非如此，看来得抽个空多研究研究池小池的情况，好尽快结束磨合期，提高任务完成的效率。